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 怀旧之旅。 辉煌六十年，发展六十年，众多不经久不衰的娱乐作品见证了我们生活中的种种变化，而我们也在这些娱乐作品当中找回了曾经的珍贵回忆。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你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继续来回味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搭乘着我们的娱乐大篷车回到了2003年。或许大家对于这一年的记忆充满了白色，但其实不然啊。在这一年，香港电影凭借着《无间道》的成功而扭转了衰退的局面。在这一年，内地电影推出了自己的制作大片《英雄》。同样在2003年，世界再一次见识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在天灾面前，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下面呢，我们就先来说一说2003年电影界的成就。提起《无间道》，或许您想到的是梁朝伟、刘德华两个人在天台上的对峙，或许您想到的是曾志伟不着痕迹的表演，又或者是黄秋生的沉稳内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不说《无间道》这个系列很好看。下面呢，先来欣赏影片《无间道》当中的精彩片段吧。 5年前，屯门大兴村红宫大酒楼门口的停车档开张大吉，我和弟兄们雄心壮志，谁知道开张还不到半个月，每天平均被人扫荡1.3次，一年内死了6个兄弟。佛祖保佑，算命的说我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我不同意啊，我认为出来混的是生是死要由自己决定，你们跟着我的日子最短，底子最干净，路怎么走让你们自己挑。好了，祝你们在警察部一帆风顺，干杯各位长官。 27149，10分钟前你进来过，我桌上有几个大案家， 6个，4个米色在左边，1个红色和1个白色在右边，长官。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对不起，长官，不清楚。 不过长官今天早上应该很匆忙，因为你穿了不同的袜子。 二七四九，先出去。 是，长官。 五百，快点给钱。 好了，下个月发了薪水待遇。 我说了，他最适合做卧底。 进了警校，就要遵守警校的规矩。不守规矩的人，就好像他这样，滚蛋！有没有人想跟他交换？ 我想跟他换。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无间道》当中的精彩片段。其实说起来，《无间道》整个故事并不复杂，但是编剧庄文强和麦兆辉却通过对细节的抽丝剥茧，将这个故事无限的扩展开来。而电影当中几大影帝的合作也成为了最大看点。在第一部《无间道》做宣传的时候，很多影迷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评论：梁朝伟、刘德华、曾志伟、黄秋生等人虽然相互之间都有合作，但是能够将这几大影帝凑到一起合作一部影片，那么剧本一定很吸引人。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当中除了传统警匪片具备的动作场景，还有很多人性化的细节场面，而音乐元素的运用则更加是能够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尤其是蔡琴的那首《被遗忘的时光》更是多次在电影当中响起。下面呢，我们来重温这首蔡琴带来的《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在听着蔡琴这首经典的歌曲的时候，您的脑海当中是否浮现出了《无间道》当中的那些精彩片段了呢？这部电影不仅仅在很多电影节当中频频获奖，更是被好莱坞的制片公司看中，高价买下了这部电影的翻拍版权，拍上了商业大片《无间行者》。而这部电影则在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四项大奖，成了最大赢家。尽管这是美国版的《无间道》，但是在颁奖典礼上，《无间行者》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提名六次，最终登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领奖台。马丁上台领奖时感谢香港，感谢刘伟强，并称赞他在香港拍摄的原始影片是一部很棒的亚洲电影，并大力称赞亚洲影片，这无疑也是对《无间道》的认可。说过了电影《无间道》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内地电影的发展。 这一年张艺谋拍摄了《英雄》，这也是内地第一部被称作是大片的电影。我们先来欣赏一段《英雄》当中的精彩片段吧。 长空飞雪残剑分别以不同方式捐出自己，助你上殿十步来刺寡人，此三人能把生命托付给你，人生知己也莫过于此，所以你才是最危险的刺客。 大王何以识破？ 寡人面前的烛火感到了你的杀气。他们三人还有你舍身取义，寡人自愧不如。 大王毕竟识破了， 寡人也是刚刚识破，否则怎会容你进我十步？秦人不会刺我，你到底是谁？ 臣实为赵人，臣家人被秦军所杀，自幼流落在秦，被秦人收养，十年前知道身世，便决心行刺。 为赵而来，寡人明白了。寡人想知道你练的快剑名称。 如大王所猜，藏有一式。 哪一式？ 十步一杀。 十步一杀，好名字。寡人的位置均在殿外的百步之遥，而你敬寡人以十步，看来寡人今日是难逃此劫。你的杀气在乱， 大王见识过人，可是大王也把一个人想简单了。 谁？ 残剑。 听过了电影《英雄》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再来说一说这一年热播的电视剧。这就是由孙海英、吕丽萍主演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它根据石钟山的小说《父亲进城》改编而成。可以说电视剧当中石光荣这个形象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是一个全新的军人形象。他善于军事战术，却又不按常理出牌，他关心家庭，却常常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严格，却也因此让自己的几个孩子不能体谅自己。就像孙海英自己所讲的，这个石光荣是个真正的人，他既是军人，也是父亲，既是丈夫，也是领导，所以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的矛盾点是很正常的，就是这种矛盾点才让这部电视剧变得好看。不过这部电视剧最终还是以中国观众最能接受的大团圆作为结局了。下面呢，来欣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当中最后一家人围坐一桌吃团圆饭的这个精彩片段吧。 今天这顿饭啊，吃的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这第一呢，是庆祝建军57周年；第二啊，是给你们的爸爸过生日。来来，把杯子给拿起来。 来， 哎，老头子，我再多说两句吧。 说。 哎，这个孩子们，我跟你们的爸爸结婚已经37周年了，从来啊没给他过过一个生日。今天你爸爸给我一面子，他革命一辈子了，今天给他过生日是有纪念意义的。哎呀，看见你们大家都坐在这儿，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爸爸10几年的事情了，也是你们的爸爸盼望了10几年了。哎，老石啊，我代表全家，我敬你一杯。 不行，你是给我养了这么好的女儿儿子，是我们石家的功臣，我该敬你的。这么吧，我敬你。你坐下，我坐下。你不坐下，我不喝啊。坐下。 来， 爸，我把妈的酒都给喝了。 你爸爸和你妈妈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有人替着喝酒，你妈的酒都是我替着喝。 你看他那样子呀，醉的呀都没法看，我要看得笑话死。 那啥时候过这么长时间，现在一想起来像昨天的事儿。 妈妈，我跟穆宽敬你二老一杯，干了。 我爸妈去世的早，我早就盼着能和时间早点回来看看爸爸妈妈。 你以后就常来啊，带着孙子就来这儿你家啊，这个他忙嘛是吧，你得来啊。 妈，您大病初愈，这酒不能多喝，您看着我喝就行。 你怎么瞧不起你爸爸？喝了，儿子。 爸，没有您当年的教导，就没今天的失灵。我的感激之情全在酒上。 这儿好，再喝一杯。 爸妈，谢谢你们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 哟，你看我这闺女。好，来，感谢你妈。 阿姨，石伯伯，我敬你们俩一杯。石伯伯，咱俩的感情，得了，啥也不说，您看着我喝。 爸妈，这是我活到现在第一次有机会给你们敬酒，以前呢我不懂事儿，惹你们生气了，来，咱们我敬你们。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是与您一同感受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这60年来的经典娱乐作品。随着网络的普及，众多的网民也开始在网上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了。曾经有一段时间，网络上的歌曲的点击率甚至超过了很多歌手的单曲，这也为中国原创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网络传播的自身特点，一些唱片公司也看中了这一大优势，推出了诸多位网络歌手，并且将他们的音乐全部放在网络上面宣传，有很多歌曲就是这样被传唱起来的，比方说杨臣刚、欧德阳、雪村等等。其实说到雪村呢，可能大家并不太容易把他跟网络歌手放在一起，不过雪村的音乐评书的确是通过网络才开始火爆起来的。继《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之后，雪村也推出了很多部作品，比方说讽刺盗版的歌曲《全是高科技》，反映片警生活的《我要回唐山》，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尤其是这些音乐作品在配合着雪村专门拍摄制作的音乐 MV， 在网络上是广受好评。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雪村带来的歌曲《我要回唐山》。 民警小刘在巡逻，遇见个小孩小鹅，他的衣裳挺脏，一看就是走丢了。小刘带他回到自己家，给他吃的和喝的，他问他家在哪个地方住，小鹅对他哭着说，我要回唐山，我要回唐山，我三叔二姨三姑和老娘一定都很想我，我要回唐山，我要回唐山，他们一定让广播喇叭找我，人人都听广播听广播，我要回唐山，我要回唐山，我三叔二姨三姑和老娘一定都很想我，我要回唐山，我要回唐山，他们一定让广播喇叭找我，人人都听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唐山台， 我要回唐山。 响在耳边的正是雪村带来的歌曲《我要回唐山》。在2003年，有一种大爱包围着我们所有的人， 在这一年，非典威胁着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在病魔的面前，中国人并没有退缩。除了用科技的力量之外，很多的音乐人也通过音乐这种方式给大家带来力量。尤其是那首感动了很多人的歌曲《因为爱》，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几十位歌手每个人都穿着抗击非典字样的白色 T 恤，手挽着手。由于时间有限，歌手们并没有全部集合在一个地方录制，但是为了体现出手牵手的含义，这些歌手就几个人一组，约好时间，最后再剪辑在一起。也是因为有着手挽手传递友情、传递爱的含义，在2003年那段时间，这首歌曲反复在各大医院电视台广播当中播放，为很多患者带去了力量。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上半段旅行马上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送上这首群星演唱的感人至深的歌曲吧，因为爱。歌声当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因为船才到达彼岸，因为冷候鸟才飞向南，因为有瞬间阴霾，阳光更灿烂，因为寒冬春天才回暖，因为你眉头在放宽，因为我跌倒了有人搀，因为所有的付出总会得到偿还，因为我们笑着过难关，就因为爱，希望战斗发散，就因为爱，能拨云见日，未来又值得期待，就因为爱，就因为爱，所有的 所有的生命在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这六十年来的经典娱乐作品。时光荏苒，我们来到了2004年，在这一年当中，中国电影开始冲击奥斯卡，纷纷拍摄了商业大片，比方说张艺谋的《十面埋伏》，陈凯歌的《无极》。但是在这一年，冯小刚却反其道而行，他没有尝试拍摄大场面的商业大片，而是继续走自己的贺岁片市场，拍摄了电影《天下无贼》。不过冯小刚仍然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葛优也从男主角改成了男二号，但是他的精彩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片中的几处经典对白都是他的台词。值得一提的是，笑星范伟和实力派演员冯远征、傅彪都在这部影片当中有着出色的表演，让观众耳目一新。除了这几位实力派演员之外呢，当初这部电影当中还有一位不能让人忽视的，这就是便衣警察的扮演者张涵予。虽然他的镜头很少，但是却从容不迫，尤其是影片结尾，更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见我特倒胃口吧？别等了，他走了。 等我吃完你再说。 再过一阵子我也要当爹了。我媳妇儿跟你那吃相一样，生怕肚子里孩子营养不够。等孩子养大了，别瞒着他。他爸爸是什么人，跟他实话实说，不丢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影片《天下无贼》当中的片段，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这一年火爆荧屏的电视剧。这部最火爆的就要算是陈道明、蒋雯丽主演的《中国式离婚》了。这部主要以中年男女婚姻问题为主的电视剧，引发了中年危机、经营婚姻等问题的讨论，并且在首届电视剧风云盛典上，《中国式离婚》一举获得了现代剧最佳女演员、最具潜质男女演员和年度最佳现代电视剧四项大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正是有着中国婚姻第一写手之称的著名作家王海玲。下面呢，我们就走进电视剧《中国式离婚》中去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了。林晓峰怀疑丈夫有了外遇，借着要去给孩子开家长会了，父母鼓励她和丈夫建平深谈一次。 妈，明天是当当的家长会，我下午有两节课，去不了，你替我去一下啊。嗯， 让当当他爸去，这有事儿谈事儿，有问题解决问题。建平不还是当当他爸吗？怎么就不能去了？有什么不能去的？有什么不能再好好谈谈的？ 小芳，你干嘛去啊？ 不是让我跟他谈谈吗？小芳， 芳，哟，怎么了这是？嘿，小芳，哎，怎么回事？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他是谁？ 谁啊？ 这谁的衣服？你们俩到什么程度了？ 哎，小芳，你听我说好吗？ 你说，他是谁？ 我不知道。这衣服怎么到家里？我真的不知道。小芳，你听我说好不好？ 你说呀。 我说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啊。 说总有人会说， 小芳，你听我说一下好吗？ 我连走的自由都没有了吗？ 听过了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这一年乐坛当中的风云人物，这个人就是神秘的刀郎。其实刀郎的火爆同样是从网络上开始的，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刀郎这个名字成为了网络上的热门搜索，但是大家却都不知道刀郎何许人也。尤其是在2004年的年初，2002年的第一场雪专辑面世后，这张专辑从新疆相继火到东北、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地，唯有北京很冷静，北京不火就不算成功。后经著名制作人宋柯老师推荐，在五月份在北京各大音像商店上柜了，没想到不到五天时间就在北京广为传唱，最终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想知道刀郎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叫刀郎呢？没过多久，刀郎正式出席了某一次活动，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刀郎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他的声音特点和新疆南部麦盖提县刀郎族人的声音很相似，都是沙哑当中带着清亮，而那里的刀郎歌舞更是以质朴、粗犷、热烈、奔放，而且充满了神秘色彩著称，令人瞩目。下面呢，送上刀郎的这首成名作《2002年的第一场雪》。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聊。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2002年的第一场雪，只留在乌鲁木齐难舍的情节。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忘不了把你搂在怀里的感觉，比藏在心中那份火热更暖一些。忘记了窗外的北风凛冽，再一次把温柔和缠绵重叠。让我再次热烈，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难舍的情 切，是你的体贴让我再次热烈，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跟您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这六十年来的经典娱乐作品。下面我们进入2005年，在这一年当中又有哪部经典的娱乐作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呢？天桥出了个郭德纲，中国电影百年长，韩国明星来助阵，成龙电影放光芒。我来一一为您解释一下啊，天桥出了个郭德纲，提起郭德纲，他绝对是2005年度的年度风云人物，仿佛一夜之间郭德纲和德云社这两个名字就火遍了大江南北，有很多的人重新回到了小剧场听相声。在郭德纲之后呢，很多相声演员也回到了小剧场茶馆去说上了相声。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郭德纲于谦合说的相声《我要幸福》当中的精彩片段。 我的幸福在哪儿啊？我 还找呢， 我先看看病去吧。嗯，前边50米就是医院。 哦，不远， 走过去我很累呀、啊。 哦， 我伸手打了一辆车， 这还打的， 拉门就坐进去了。 嗯， 司机还问我，师傅去哪儿？闭嘴，往前开。 哦， 师傅您上哪儿去？你管着吗、嗯？往前走。 哦， 师傅您到底上哪儿？ 嗯， 哥伦比亚。 哦， 下去。哎，好呀，到了。 哼、哎，好嘛。这心眼就都用这儿了是吗？ 这就是聪明。 什么聪明啊？ 聪明 不是地方。 大夫看了看，抹点药水。 嗯， 打一针吧。 打针 省得感染。 哦， 我一看护士这脸呢，可了不得了。 怎么 拧着眉瞪着眼啊，一脸横刺肉。 嚯、 哦、是拿着针管。我说大夫， 嗯， 我说我很害怕打针。 哦， 您打针疼吗？ 哦， 放心吧。 啊， 我给人打针20多年了。 那倒是。 没有一次不疼的。 嗨，全疼是吗？ 我的幸福在哪儿？我、 哎、呀，太背了您这。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 啊， 凭什么呀？ 嗯， 凭什么？我这心里不平衡啊。 还不平衡？ 凭什么你们都开着汽车住着洋房？ 嗯， 喷点香水花好几千。 嗯， 啊，我那胡同就没住过月工资超过1000的人呢。 好，贫民， 天天蹬自行车上班去。 嗯， 上齐了一个月挣500块钱。 呵， 啊，洗头用碱面，吃一咸鸭蛋就过生日了。 啊， 我要幸福啊！ 嗯， 我一定要幸福，我干大买卖去。 做生意吗？ 我一定要发财啊。 哦， 我凭什么不行？ 那您干， 我一个月我争取就挣出60万来。 哎，干嘛穷疯了您是怎么着？ 我一个月我励志我要挣出60万。 怎么挣啊？这个 我哪怕卖肾去我也得挣出60万。 卖肾可不行啊。 啊， 卖肾人得俩 啊，再卖你一个。 哎，要我干嘛呀？ 啊，我一定要发财呀。 啊 我干点什么能发财的呢？哎， 嗯， 你说这个倒腾文物是不是暴利啊？ 这可犯法呀，倒腾文物。 有一次我在西安看见那秦始皇兵马俑那小泥人、 啊、 你说这我要扛出俩去是不是就发财了？ 您啊别想了啊。 啊， 人秦始皇兵马俑那都有数的啊。 是吗？ 当然了，人到时候点数缺一个怎么办？ 还点数呢？ 废话， 太高科技了。对呀， 什么呀， 我扛出俩去这儿就空着俩，这怎么办、 啊， 哎，你跟你爸爸最近闲着了吧？ 你要干嘛呀？ 哎，给你们爷俩呼上，你跟那儿站着 啊， 这一点数不就合适了吗？ 是合适了，我明儿俩怎么办呢？ 我卖完了回来接你们呢。 是你要卖不出去呢， 那 爷俩死这儿了知道吗？ 那也对得起国家呀，是吧？ 怎么 那俩不缺数啊？ 这不缺数管什么呀， 太是非了，看见了吗？ 什么是非？你把我们豁出来。 我就是因为没遇见好朋友，我才落到今天这地步。 是什么？ 我走到街上，我时时刻刻的我说我要努力 啊， 我一定要幸福。 努力是对的呀。 我正走着呢，我一回头， 嗯、 后边来了一帮城管的车， 哟， 城管的联合执法的一大堆车都过来，我撒腿我就跑啊！ 嗨，你跑什么呀？ 管着吗你？我跑啊，玩一命的跑啊！ 干嘛呀？ 我过了三条胡同 啊， 马路边那有烤羊肉串的 哦， 我这一把把这200多串都拿在手里， 啊、 先吃一会儿给钱，正吃着呢，城管的车来了，这小子抱着炉子就跑了。 哎这什么主意呀、啊？您想这是？ 这个办法，买烤山芋也行，买盗版光盘都用得上。 没一样好东西。 你要不信，你们上大胡同试试去，好使着呢。 甭试了，甭试了。这要追上怎么办呢？ 我一边吃羊肉串，我痛快呀、啊。 怎么了？ 这就是我的幸福来了。 这就幸福了。 这是第一步啊！啊， 哦哦哦 我想了，我干点什么吧？ 啊， 我得干点别的。 干什么？ 干点别人不会的。 什么事？ 我开了一个火葬场。啊、 哎。火葬场还能开呀、啊、 不烧人 那烧什么 烧小动物家里现如今养宠物的多 对呀、啊、 宠物死了你舍得把它扔了吗 哦 送到这儿来我给你烧了 哦 这买卖没人干就是我独一份儿 那倒是 我有规定 嗯 哎55厘米以上的烧完了800 哦以下的呢 以下的500 哦，分档次。 哎呦，一开张人乌泱乌泱的， 是 买卖真好啊。 哦， 可是也有捣乱的。 怎么 来了？您便宜点，便宜点。 嗯、 我说别废话啊， 嗯、 明码标价， 一口价 吗？55厘米往上是800，往下是500，知道吗？ 嗯， 别来这套、 哦。 哎呀，我求求你，便宜点，少废话，不划价 不行， 知道吗？ 哎， 不划价。昨天来一人，花800，我都没给他烧。 为什么？ 骆驼、 哎、 啊 啊 啊， 骆驼。 他还不让切，让整个烧。 嚯、 啊！我给轰走了。 哪儿那么大？ 你这个就得500， 就500。 不是，你说你这抬杠，你烧一蛐蛐费了这么大劲吗？你啊！ 哎呀，好嘛 啊！ 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走走，讨厌，就不给你烧， 不烧。 你能把我怎么着了？ 啊 啊，真不给烧？ 是， 不给烧也行。 嗯、 啊，你把那羊肉串先还我。 要账来了。 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合说的相声我要幸福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跟您解释打油诗的这第二句中国电影百年长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从第一部艰难拍摄的无声电影定军山再到2005年专门为了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拍摄的电影定军山中国电影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这100年当中有很多部经典影片成为了一种记忆在人们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为了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很多电影人都推出了自己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大型的音乐剧电影之歌这也是电影工作者和音乐工作者为了纪念电影百年合作完成了一部巨作这里面不仅汇集了李宗盛蔡琴张信哲等著名的音乐人和歌星同时有陆毅袁泉等影视红人这部音乐剧在全国巡演的时候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票房也是尤为可观下面呢送上这部音乐剧的插曲给电影人的情书来自蔡琴 多少人爱你遗留荧幕的风采多少人爱你遗世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赤子的期待古房子上的无奈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地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地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生外身做银亮色的梦一生外身做梦中梦 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年华，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生外生做银亮色的梦，一生外生做梦中梦。 响在耳边的正是蔡琴带来的歌曲《给电影人的情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2005年打油诗的最后一句：韩国明星来助阵，成龙电影放光芒。2000年以后，韩流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随着很多韩剧的播出啊，很多韩国演员也来到中国发展自己的事业了。比方说金喜善，在2005年他就跟成龙合作，共同主演了成龙的转型影片《神话》。不过这部电影当中最大的看点并非金喜善，而是成龙首次出演古装。除此之外呢，电影当中那首主题曲《美丽的神话》被广为的传唱，尤其是有了彩铃之后，这首歌曲的下载率更是高得惊人呢。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旅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这首成龙金喜善合唱的歌曲《美丽的神话》。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头头，技术铃铛，感谢您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两颗心颤动，相信我不变的真心，千年